時間是未來，地點在宇宙，在黑暗無窮盡的宇宙當中，有幾位全宇宙最偉大的冒險科學家正駕駛著紅色的瑞星號太空母艦飛翔緊，他們就是 Tasku 和今日上來的朋友了。不過人人都叫他們做曬低全面體的。 歡迎大家收聽 Sci-Fi 全面體，我是 Sunny。 我是 Tasku。 Hello， 是港餐不打。 是啊， 我一陣啊，韓永和馬仔應該都會接入嚟嘅，因為一唔夠線，我哋講住先。 冇錯， 冇錯，冇錯。 咁啊，今個禮拜，哇，有冇嗰啲算唔算科幻片啊？除咗呢一， 其實有套好正式科幻片嘅、啊，不過長數少啲。 今個禮拜好多科幻片，點解唔應該咁講咧？好多喎、啊，不過我哋實質又唔好睇曬，因為咁個禮拜係啦，即係睇咗嘅好少啫。咁啊分別有呢、這個嚇嗰、啊那個，其實都唔知係咪科幻片啊，電視劇嚟嘅，就係、是、二人族啦嚇。咁、啊、呢個我睇咗嘅。咁啊，另外日本代表嘅有呢個東京食種啦嚇、啊，端午節嚇、啊、食種嚇。咁啊，呢、這個啊，新年同阿北打睇咗嘅，咁啊，一陣等啊兩位講啊，因為我唔係好賴嘅，即係呢度呢出嘢係啦，咁亦都冇得一套戲咁啊，你講。咁啊，另外呢、這個Dark Tower 即係呢個黑魔塔，你都做咗啦，咁我就一早睇過啊 ，OK， 咁其實如果大家聽翻，好似係咪月頭嗰陣，即係係嘛，都好似已經有講過。 分咗你兩個月到，分咗七月已經講到。 冇咁誇張。 唔係你跟我講外國球 到啫，月頭。 外國好早上啦，個戲咪咯。 咁呢個就新年都有睇，咁啊一陣或者講少少啦，因為其實我哋長講介紹就係啦，幾集前已經講過，咁大家可以聽返嗰度嘅長介紹就無謂啦。 冇錯。 咁啊對比返啊呢個呢、這個人族嘅，因為都係大家都係其實嚟緊係做電視嘅啫嘛，咁佢竟然懟套嘢上戲院播一播先，咁到底咩嘢玩法啊？咁一陣我哋都會研究嘅 ，OK。咁啊，呢個蒙面超人亦都有新㗎，咁一陣馬仔會同我講。咁好冇，咁啊，當然 Human 一陣要等阿韓永同大家即係解釋少少啦， 因為 我哋都識，真係係咯，即係呢日之日出咗嘢，但係真係唔賴咁啊 ，OK， 咁一陣陸續講啊。好啦，咁啊數榜，好冇？ 好數榜先啦，係咪啱啱？ 好。 首榜先嚟到第一位啊，我覺得眾望所歸啊，印度神作《打死不離三婦女》啊。都二百零場啊，但係就人氣足足贏成倍幾啦，係啊，萬幾啦，就穩佔第一位嘅。咁呢套我哋講好多次，好多集都講過啦，即係確實正嘅嚇、啊，即係還原咗一個摔跤嘅比賽，有啲感人嘅嚇、啊，親情感人。咁兩個人中，但又唔算好長，亦都咧冇咗，即係少咗好多歌舞元素，就冇咁重，即係波爾活嗰陣味嘅。咁所以咧都值得大家入場支持。好，第二套又係我哋覺得眾望所歸喎，泰國神作啊，《出貓特工隊》啊，咁呢套啊真係嚇，咁啊好悲喎，咁啊坊間好評啊，咁啊票房都泰國片嚟計，有機會贏千萬啊，即係人妖打排球啊，咁啊所以變咗就成為泰國片票房冠軍嘅，咁未啊而家過咗千萬啦，但係咁都算非常好啦，係啦，即係依啲即係叫做。即係都靠口碑維持住佢嚇，你女啲戲咁啊，講出貓嘅咁啊，又係上幾集講過啊，好正啊，其實嚇值得大家睇。好，第三位係咩咧？第三位係港產片啊，喺度啊，古仔啊，古天樂走去打殺破狼嘅貪狼 ，OK 係啦，咁就我有冇講過呢套？我上個禮拜 有啊， 我睇咗啦，有講過，係講下咯，即係古天樂去打咯。其實如果你唔睇古天樂打咧。你當劇情片睇呢套戲個劇本好過第一二集嘅，本身係啦，不過打嘅元素就爭啲啦，係啦。好，第四套就喂，我有冇講過呢套又《俠盜聯盟》講未咧？ 有， 上個禮拜講 啦， 係好似咪插到反轉啦呢套啊，啲插得嚇咁啊自己啦，即係你係硬係要入去就要睇就睇啦，咁就係啦。咁啊嚇，馮德倫加劉德華咁呢個 friend 我見即係坊間嘅評價都未至於話真係咁差啫。 啊係啊，哦，明白。咁佢有錢啫。 即係你都話啦，上禮拜講過咧，你以翻呢兩位以往作品嘅 level 嚟去評就 OK 咯，即係咁咯。 係啊係啊，即係啱啱啊。 好用其他戲嘅 level 去評，用翻佢哋以往嚟評啊，好啊以前啊咁咯。 係啊， 冇錯。好，第五位就今個禮拜啦。 真系啦，《黑魔塔》啊，即系叫系 reboot 啦 ，reboot 是分经典作品啦，系啊。 咁冇 reboot 啊，第一次拍啫喎。 第一次拍咧，唔系之前已经有套咩嘢？唔系嘅，我冇嘅，我 从来都系一路话拍，一路都拍唔到，因为实在太难太经典咁，但系一终于拍咗出嚟啦，咁就导演换晒，乜人都换晒，咁但系就出咗嚟咧就书迷同。不是书迷双方都不喜欢看，即是美国就是这样的反应了。但是英美呢都还有一套电视剧，其实这套只是电视剧的头炮，跟人族一样的情况。不过这套真的是电影来的，就不是呃鬼你即是等 我。不是电视剪下来， 是不是真的是戏来的。 真 的而里面的演员也都会有在电视做回的，不是呃鬼来的。 哦 咁啊，等一等有時間再翻講啦，好唔好？咁呢度就係啦。咁啊， 好， 第六位都係新戲。 第六戲唔算，唔係我唔係喎。第六戲係咩？你第六咩？我而家 refresh 咗第六係《保鏢救殺手》喎。 係啊。 我而家轉咗嚟啊。 係啊係啊。 哦，可能我嗰個頭先啦 ，refresh 咗。 冇錯 ，refresh 咗。咁啊，《保鏢救殺手》咧，我都知就係啦，兩三個禮拜前㗎，不過我都係呢個禮拜先睇啫。我覺得係 邊？ 係邊個？我覺得非常好睇。即係好睇在就即係幾新個角度啊！即係點樣保鏢要真係啲 situation 要救殺手，咁殺手又串啦，保鏢又勁啦，咁大家一個主攻一個主守，咁又打得咧幾慣嘅，即係嗰頭殺手一路 係咪都係 最 要嘅咧？即係其實主要都 係輕鬆，但係佢係有笑位嘅，好多譬如粗口啦，有好多啲大家喺度鬥嘴串嘴嘢，咁但係整體佢個感覺認真嘅，即係佢真係。 係咩？哦，竟然係認真嘅。 應該唔係搞笑，即係佢個目標入面係好認真打嘅，而有個殺手，因為佢其實要去做證嘅，佢要作證去告某個咩白俄羅斯個前嘅高層，咁啊告到佢，即係如果佢做到證咧，就身敗名裂，咁啊白俄羅斯就可以解放嘅，你當係咁啦。但係如果冇咗呢個證人咧，咁嗰個人就會繼續執證，咁啊咁樣嘅，即係個處境係咁。 因為睇畫頭嘅感覺又似阿 Rock 地嗰啲咧，即係又打，但係咧其實就平時又搞笑，即係嗰啲 feel 似睇畫頭。 咁都係嘅，都係嘅，都係嘅。即係我覺得有中間係佢又唔係話即係想純搞笑，而係兩個有嘴炮咯，即係真係死侍咁樣嗰只，互相喺度轟啊，咁大家都各不相讓，但係轟得嚟，發覺轟下轟下，搞到兩個有啲友情建立咁樣嘅，即係你問我，咁同埋前面佢有啲恩怨情仇嘅，即係你當個保鏢本身想當年身敗名裂，原來就因為佢殺手過一槍，咁所以後屘佢先知嘅，咁更加有啲導火線喺入邊，咁但係最後咁兩個又不打不相識咁啊。即係都唔係叫 fan 翻嘅，做咩最後就識英雄中英雄咁咯？因為又個角色個保鏢好勁， 係 啦， 唔算 搞笑， 冇錯，好有機會好睇睇先， 值得睇啊！好鮮明嘅兩個角色啊，係啊，幾好。好到第七位就到啊，今個禮拜啊，東京食種啊，係啦，對唔住你話齋，對唔住啊，東日本對唔住啊， 食種下次爬埋龍舟可能啊， 冇錯。咁啊，我同新年就即係有幸就去發行睇呢個優先場啊，咁啊，即刻可以講講，係啦，咁啊， 講一講係主要講呢個啊，係 啦，同埋都有個厚口罩嘅，我哋見有個嚇，即係金木嘅成名口罩喺度，我都未拆嚟玩啊，不過有人玩咗幾個人喎。都 但 係 佢加布俾嘅咧，佢俾你嗰個係， 但係出到嚟唔係好硬嘅啫，佢紙嚟嘅其實應該，不過好多層嘅紙，係啦，係啦，紙嚟嘅，但係就唔係話做到好立體嘅，唔會話夾硬做到好突，成嚿正方形黐喺塊面度咁樣唔係嘅，係啊，佢好啱個面型嘅都做到，係啦，冇錯。好，第八套就係又係咁啊，《D.E. 印足》啊，咁啊喺香港咧呢套就真係你要睇咧都幾大鑊嘅。一系就入柴湾，一系就入元朗，系嘅。 但系我点解见佢而家呢个写咧？佢写好多间嘅喎。 系咯，依家又加咗。 佢有咩咁多？固然有啦，跟住有呢个 I Square 机场都有。 哦，系喎，有 UA 喎，都有 UA 喎，系 UA 完，即系 I Square 同C Mocha 都有喎。 C Mocha 系啦，咁啊机场同 UA 喎。 即系 UA 咯，重点咪 UA 咯，系啊。百老汇得间啫，就系元朗咯，元朗嗰间百老汇。 系啦。即係又唔係我哋初初睇得兩間咯，係咯係。 開頭睇好大鑊噶，不過而家 係啦，咁就好似又原來都多啲，係啦，咁啊。 但係唔 係 啊？ 但係你一定係 IMAX 嘅，因為佢係淨係上 IMAX 嘅啫。 哇！ 咁就有一唔係有一説咧，就話佢其實真係用 IMAX 拍嘅頭兩集咁樣。 哦，明白。 咁但係我唔知啊，我啊唔係好識睇個分別啦，即係我睇就個感覺都係電視劇。我唔係話佢個清晰度啊，因為佢嗰個。拍法就電視劇啊， 白。 即係用 IMAX 機拍電視劇會唔會靚咗嘅咧？咁我又唔好知。 喂，但係呢度唔係喎，藍烏貨我唔信喎，我信翻嗰啲真係電影 apps 咧，依刻其實得 UMX Box 同埋元朗做啫。呢、這個情況就依個禮拜都係 奇怪。 系，即系要礼拜未来嗰五日咧，你都一 系 入港。 死啦，系咯，系咯， 系啦， 系 啦， 系。我哋都唔系话非常建议大家去睇套戏啊，不过即系要讲一个实情啫嘛，系咪？即系要讲下套戏嗰个状况啫，系咯。啲建议就并不太过嘅，系啊，即系其实就 咁我依家 讲啦，你呢套一定会讲嘅就系啦，等先讲嗰套戏系如何就系。好，咁就好啦。咁第跟住系咩啊？第十位。 喂，我补一补先。系咁，我依家撳入去咧，機場嗰度咧係真係有得睇嘅。 哦， 係啊，咁但係咧就吉嘅成個場。 吉嘅。 哇！咁你一禮拜朝啊，梗係啦，係咯。係。係咯，梗係做緊呢個盂蘭盛會啦，而家係咯。誒，而家又褪一褪喎，第八位係再見逆 時 九朋友，第 九 位 真 係唔錯。咩？因為一路 update 嘅，我哋而家睇緊呢個其實係一個不斷喐緊嘅一個排位嚟。係。即呢一刻就係咁啦，又喐咗啦。咁啊，即如果咁再等一陣，就第十位君臨到嘅，係啦。 冇錯啦，韓國啊。 咁啊，有十一位小新呢個係咪新嘅咧？外星人咩 pet pet 怪來襲？ 係個 pet pet 怪喎。 呢個係啊係啊，都係今個禮拜上嘅。 好，咁有冇啲再係新嘅？但係喺下邊嘅。 嗱，呢個有套叫《流金歲月》，咁咧嗱望落去就好似喂。哇！即係國產片嚟喎，楊帆比較舊嘅應該係嘛？舊戲重温嘅係嘛？ 佢話八八年嘅， 萬玉嘅唔係啩？ 係以前啲戲啦嚇，係 以前啲嚟㗎，以前啲係。 佢呢度寫就八八年。 即係咪啲咩鬼嘢影展嗰啲啊？ 係啦，應該係啦，應該 係啦， 係啦。 咪反而係咪有套咩青年警察嗰度係咪新㗎？呢度係 啊，唔係韓國嘢嚟嘅，我 呢套係新㗎， 要我睇嘅。系啦，不过望落去 好笑啦， 好少场数 啫。即系好似嗰啲咩学警出家嗰啲咁 咯， 系 咪？ 唔 识 韩 国 片咯， 可能系搞笑啊，会唔会咧？ 系啊系啊， 因为张 poster 个样又似搞笑，系啦系啦。 因为佢依家又系捞嗰度，咁成日做呢个个广告嘅，咁都系似系啲学警出家嗰啲咧，啲搞笑嗰啲。 哦， 明白。 就系咁。咁另外仲有一套啊，叫做咩私人會所嘅咁樣，係啦， 呢套 就都係啲畫頭 咁啦。要講講，因為港產片嚟。 即係講啲高級雞咁嘅，好似似乎係啦。 佢啊，其實叫講嗰啲叫咩啊？即係啲成扎 financial planner 嘅，即係嗰啲懶係融資啊，即叫做富二代上流社會咁啊，會有個牆包咗，你當好似嗰啲叫做私鬥啦，係啦，咁啊，即係叫做高檔私鬥。佢就表述一啲咁樣嘅高檔私鬥入面嘅，就專同啲富二代啊，或者嗰啲融資啊，嗰啲即係啲金融大鱷玩嘅嗰啲女仔咯。咁但係最大鑊就呢套戲唔係三級，咁咧啲女主角咧就坦白講又唔係靚，咁佢又想拍到好似好 喜愛。唔係喎，佢呢度係寫係三級嘅喎。 唔係。 咁可能佢講句粗口都三級啦，總之係 啦， 係嗰啲 冇料到嘅，咁都係嘅，呢個係特別係三級喎。嗱咁啊咁大鑊，即係三級，但係啲人睇完 都冇嘢睇 嘅，咁你驚唔驚啊？即係最多可能落下波啊咁樣，咁啊嘴幾啖，跟住連即係叫做 我睇佢啲畫頭嘅感覺咧，係一個社會，即係想講社會一啲嘢嘅戲嚟嘅，即係你唔好用鹹片嘅角度嘅嚇，其實。 但係佢就唔係嘅，即係佢個方向係想拍鹹片嘅，你問我，即係。 咦咁樣？咦咁點解我睇咗佢嗰啲片段又咁正經嘅？ 但係唔係佢有嘢想講，但係個想講咪似喜愛夜蒲咯。咁喜愛夜蒲第一集都好似有嘢想講㗎。咁但係我哋唔會定義喜愛夜蒲係真係想講佢隻人口㗎嘛？係啦，即係都係睇女嘅啫。佢係咁嘅感覺。咁但係最慘佢一來啲女唔得啦，二來咧佢係富二代咧。咁你如應該係富二代嘅生活㗎嘛？咁但係佢啲因為啲 budget 問題啦，咁佢嗰啲所謂私鬥咧，仲衰過 New Way Car OK， 即係唔夠豪。 三張梳化砌埋黑掹掹咁背景嘅位私鬥，咁你起碼你都要出淺水灣啊、無敵海景泳池，同埋起碼都出去玩啦、啊。你玩呢啲梗係 sex party 出去開 P， 講有講過咯，但係就冇遊艇 shot 嘅，即係冇咗個幕嗰場戲。 好在啦，即 係啦，咁即係應該話個物製作就 budget 低啦。咁但係budget低咧，佢就揀呢啲咁樣嘅命題。就會即係叫做錯，反而露咗自己，即係咯，即係唔應該咁 即係你揀得呢啲一定要你靚車靚樓有錶有樓，你一定呢啲㗎嘛。 咪有啊，佢出街影嗰啲樓咪好靚。 係啊，係 咁影佢成日玩佢成日印航拍拍過， 好靚 啊！係啊，佢成日航拍拍過咩國金二期咁樣，即係覺得好似一 樣 嘅 鏡。 係啦，咪咯，你而家你飛部普通機仔落去都得啦，咪咯。 不過 anyway 啦，咁總之佢啊，其實唔係真係鹹片嚟嘅，就係咁。係， 冇錯，冇錯。 係，但係當鹹片就會失望啦，係咯。咁啊，即係你當佢都係其實係啲社會問題片咁咧，其實個 approach。 嗯。 係啦。咁個導演咧？冇，係導演新人嚟嘅啫。咁啊，攝影師好似話平時拍開婚紗嘅啫，即係影結婚相嘅啫。係係係咁樣，係啦，個班底都好弱嘅啫。 唔係咁，我睇啲畫頭又未至於係 cheap 到好 cheap 嘅，係咯，未係電視質素嘅，係啦。 啊 好，跟住仲有套咧，有啲人話正喎，我私心意小説喎，上咗喎，就叫做《馬克白夫人的誘惑》。 上個禮拜我哋咪講咗， 係啦，講咗啦，哦，錯係啊，呢 啲有提過啦，有提過啦，冇講嗰套戲，係我哋都冇睇到。 係啦， 咪話史泰林肯批啊，當年 係 咯， 係 啦，係咁啦。 冇啦，照計後邊嗰啲應該優先嚟嘅，全部係啊。 嗯， 好。好咁啊，好咁以上啊，香港嘅观众用脚同荷包去投票，咁啊，你啊以作参考嘅啫，唔需要信晒，你可以有你唔同嘅选择。咁好啦，咁我哋开始讲戏啊，咁啊唔中意听古仔啊，唔中意穿桥嘅朋友啊，熄机。 好， 好 咁啊，咁啊先嚟啦，我因为今个礼拜真系忙啊，又少睇戏，咁我真系睇到封建食种啫，冇错。咁啊嗱，封建食种呢个 brand 咧，我啊咁讲啊，咁其实我啊对佢有爱喎，调翻转。因为咧，其实嗱，其实你望落去大桥望啊，我哋老鬼计一望落去系寄生兽啦，即系个感觉，即系应该话感觉似嗰度吓。 系啊系啊。 咁但系实情咧，个你有睇漫画或者叫做睇动画，其实我谂香港大部分人啲人都会睇动画行先嘅。点解？因为动画第一就靓啲嘅，即系佢个情况似进击，佢漫画出咗其实都系叫做比较寂寂无名嘅。不过就因为佢转咗动画化咧，咁开始就发觉即系确实动画好有动感啦，打得。咁而來啲畫工咪靚咗好多，咁佢漫畫咧，即係畫嗰個應該就我呢個名我唔係好記得，咁總之啲畫工出名差，咁佢差唔過進擊嘅，咁啊進擊最差啦，咁但係佢都不相上下啦，即係肯定唔係走漫畫美型嗰只路線嘅，佢嗰個主角金木咧開頭個人即係人身比例都錯，咁嗰啲怪獸伸出嚟嗰啲嘢咧，咁一團嘢咁樣。咁啊揾啲背景嗰啲效果線咁樣咧堆埋一堆咁樣，咁啊唔靚又唔仔細嘅咁樣，咁呢個就漫畫 啦，你講 係係啊，好似係嗰啲風位咁樣畫條嘢咁就畫係嗰條尾咁樣之類，咁係啦，作者原作啊，如果漫畫就叫做呢個好似變咗第一部喎，等等，哦即刻我撳你睇下先，好咁類似啦，係啦，咁因為 ViuTV 有做嘅其實動畫，咁啊又係試佢開台就。叫做啱啱 ViuTV 嗰期個聲勢啱啱開嗰期就揀咗呢套重點做喺 ViuTV， 咁啊同埋就好似有配音添，我記得係咪咧？嗱唔敢講，好似係 咁 ，ViuTV 都通常有嘅， 係啊有嘅，即係佢相遇有配音，啲人就話配音配得好添，即係個男主角嗰把聲，咁啊變咗就叫做新派咁啦，咁啊幾好睇咁咯。咁我自己咧就即係以老鬼狀態睇，我睇完就發覺其實佢唔似寄生獸，因為寄生獸咧就走真係。似批判人性，就講用個即係依食人族，其實講人類噶嘛，即係你當嗰啲叫食人族，即係外即係寄生獸啲外星人啦，應該，但係佢入咗落去寄生咗啲人，又變咗其實佢係外星人嘅意識噶嘛，咁但係得男主角就同佢共生嘅啫，咁佢係似係用呢個外星人嘅物種，咁其實係講緊人性醜惡嘛，咁好睇啊，寄生獸係神噶，咁但係呢套咧，我覺得調翻轉，佢係以人類角度講外星。即係你食種其實唔係外星人嚟嘅，即係你我其實點嚟我都唔知道，佢好似話係不嬲都有嘅，即係自古有，而呢個世界觀就 呢啲即係鬼佬講嗰啲咩食屍鬼啊，你好 係啦係啦，類似咯，係啦係啦係啦， 直情係啊，唔係類似，你睇翻我英文名，即係食屍鬼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 但你平時啲食屍鬼又好鬼流嘅啫，通常係啲 fantasy 古仔都係啲好鬼低級嘅 魔嚟嘅，通常係。 通常好似骨仔啊嗰類咧，我嚟襯噶嘛，係嘛？同埋玩大量噶嘛。咁 你咪當佢好似你 Lord the Ring 入邊嗰啲獸人啊？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周圍行 都係 咁啲啦。佢都喺度， 好似 Lord the Ring 入邊都有食屍鬼㗎，係咪？好似都有嘅，好似。 有冇嘅？ 系啊，应该有，好似有，我记得有。 好似都有啊， 其中 唔记得咗啦。但系总之啲 fantasy 故事里边好多，咁但系唔系人样嘅，通常都系一只怪咁样。 咁呢套 系 全人样啦、 啊， 呢套全人样咁，佢个设定就。就結構性嘅， 即係佢話佢係食屍鬼，但係其實佢似吸你殭屍多啲。 但佢又唔係驚陽光嘛，最緊要就即係佢冇咗陽光呢個元素嘅。 即係佢係人咁嘅，咁佢有啲奇怪嘅即係進食嘅方式咁啫。 佢係啦，但係佢食都佢就咁食嘅啫，即係佢又唔會話個口突然間變大咗。佢唔似係啦，即係唔似寄生獸話個人會變大咗咁樣。佢食嗰下都是人嘅，咁佢只有打嘅狀態。即場對戰狀態就會有啲嘢生出嚟嘅啫，咁佢就話叫嗰啲叫激子應該，如果你話Viu TV 個譯法啊，咁啊即係一個好似刺針嘅刺咁，但係兩邊一樣咁叫激子，咁佢就話呢個世界係 由血咁變出嚟咧，其實佢係刺激俾鬼多啲嘅。 係咪一團肉？但係因為如果你有睇， 會有呢啲咁嘅能力嘅，即係如果我講即係喺 fantasy 故事。 係啊係啊，食屍鬼冇噶嘛，係啊啱。咁所以佢係有啲係混合咗， 好有關係啊嘛！佢講嘅嘢都係咁，變咗咪其實咪即係似吸血鬼咯？佢變咗 冇錯。咁你當佢其實佢話其實嗰啲咧係來自皮膚嘅，佢係一個咧呢一種食種嘅捕食器官嚟嘅，得唔得？咁分咗幾種嘅、生出嚟嘅，係啊， 唔係血入邊嘅咩？嗰啲 即係設定係咁講啦。咁佢個體驗就未必好似而家電影版就做到好鬼，好似隻隻都同啲血肉有關係。咁但係漫畫就唔同，動畫應該話啦，因為漫畫畫到好都幾朦嘅。咁動畫佢嘅處理手法咧可以好 fantasy 嘅，包括就係個女主角白兔咧，佢嗰對翼咧其實就直頭真係好似有啲氣化咗一團幻彩喐緊嘅 CG 咁樣嘅。好對翼，咁啊好靚嘅，好有美感。咁同埋有配合又唔同形態，速度又會有後面會變顏色咁樣。咁係好華麗，好靚嘅。 即 係 呢度 有 清水富美加嗰個角色係嘛？ 女主角咯，即係最後白兔咯。係啊，白兔，因為佢係 sell 速度啊嘛。咁 真人版係冇翼。 係啦，但真人版就做到好血肉咯，全部都即係包括嗰、那個佢嗰對翼都係。 佢 有翼嘅，但係就佢又一早俾人打斷咗對，係啊，得翻一隻。但係嗰隻我覺得有啲似係嗰啲咧食神咧最後嗰個乜鬼，好好味啊！咁嗰啲叫咩啊？糖膠啊！ 係啊， 似嗰隻黑色一嚿嘢，係啦，寫個心字，用心去煮嘢食，嗰嚿叫咩拔絲啊？乜拔絲，即係啲硬嘅，好似嗰啲 白 牙糖膠係啦，黐喺個身度啫。同埋冇咗嗰種即移動感、那個 move 嗰種，因為佢好 dynamic 嘅，即係佢嗰個狀態正式喺動畫 ，OK。咁類似啦，咁佢又話係咁啦，咁多呢、這個，咁唯一分別咧，人與食種咧，其實佢可以完全偽裝嘅，不過就當食種好肚餓啊嗰下咧，咁佢隻眼就會變翻做食種眼，咁食種眼就係你當好似戴咗深紅色嘅瞳孔嘅一隻眼嘅，係啦。全世界嘅眼都係咁嘅，係得男主角隻眼比較異常啲嘅啫，比較恐怖。 咁嗰啲黑色筋嗰啲，即係好似啲紅吉即係隻眼周圍嗰啲黑色筋係咪都有嘅咧？ 都去憤怒咯，又係啲憤怒同埋咩暴走狀態，佢就會有呢啲咯，係啦。 即係唔係係咪人人都有咧？ 人人都有，人人都有。咁、okay. 但係李宇係因為男主角係怪啲嘛，佢係半人半食種，咁所以變咗佢又控制唔到，好似食種眼就冇得隱藏咁解，所以佢要長期戴眼罩咁解。咁大小係咁。 佢個眼罩係調翻轉遮住啊正常眼露咧，就食種眼出嚟先奇怪啊嘛。 但係佢有個狀態，佢嗰個叫作戰口罩。就有個勁人，即係專幫啲食種，因為食種佢有後屘即係自己會打噶嘛，因為打咧佢驚俾人嚟認到個樣，所以有啲叫戰鬥裝，咁就有個好鬼型嘅，即係都有出嘅電影版，即係一個成個好似雙性人嘅食種，就會幫啲食種做，咁嗰個鐘嘅其實，同埋最後會打嘅都勁嘅，咁但係佢另外有個正常人日常狀態嘅眼罩就係戴遮隻食種眼嘅， 即係凌波麗嗰個， 點解會？ 系啊，嗰、那個造型嚟嘅，嗰、那個戰鬥服嚟嘅，係啊，戰鬥服就見識啫。咁佢哋人人都有嘅。 如果嗰個叫做係平時遮住，我就覺得冇理由啊，冇理由變咗個怪物樣，即係你冇理由攞個 phantom 一邊面爛咗，冇理由個面具係遮住個正常面突嗰個爛面出嚟㗎。係 冇錯，我係特登玩。 遮住個怪獸樣啊嘛，佢遮住個正常樣咁奇怪，原來係戰鬥裝嚟嘅。 明白。 喂，咁講下套戲得唔得啊？ 係啦，講下套戲啦。 嗱，先讲套戏啊，一定要谂到，因为如果只戏同即系讲翻又个原著精神。头先讲个寄生兽，佢就似系用怪，即系外星人执死人类。呢套咧调翻转，其实佢好以个食种心态去睇呢个世界嘅，包括个男主角系半人半食种啊。佢调翻转系以人类嘅角度去写食种嘅心态，即系其实个比重系好偏向食种嗰边。即系个情况似进击的巨人，终结之巨人。咁而家好明显系人类去点样生存噶嘛？咁但系佢系一套讲巨人嘅进击之巨人咯，即系真系重点讲巨人嘅。咁佢系有个咁嘅有啲咁嘅角度。咁呢个几新嘅，我哋嗰阵时觉得。咁但系当然即系唔系话好神咁啦。咁但系佢系会一来遭遇啦。咁二来咧，佢入边啲情节咧，其实就都打嘅喺漫画入边。咁但系佢都多讲嘢，即系呢样就。漫画都系咁嘅，咁讲就会讲翻，即系喺嗰个处境入边，啲外星人点自处，即系啲食种点自处，咁食种都有奸噶嘛，有忠有奸，咁而食种嗰个成个社会，咁佢又面对有啲叫做搜查食种咩搜查官咁样，咩 CCC 好似叫，咁啲 CCC 又系做到好奸嘅，即系虽然表面系除暴安良，殺啲食種，咁但係喺食種眼中，佢哋咪奸咯，全部都係醜化咗佢哋嘅嗰啲角色，咁類似咁樣有好多呢啲，咁文戲長戲多，咁但係咧佢優勝在佢成個氛圍咧，佢好凄微，嗱呢樣嘢就真係幾又都你可以話好都幾吸血殭屍，即係吸血殭屍就係好凄微啊嘛，嗰種感覺，即係如果佢比較啊，係比較狼人，比較骨仔，咁佢係走凄美啲。叫高叫即係華麗啲啦，而有即係浪漫啲啦，又凄美啲，又即係酸心酸啲嘛。佢係走呢個通嘅，成個氛圍係啦。包括有人死，有人犧牲，佢有啲好迫於無奈，有啲宿命論咁，但係就宿命之餘又繼續無限輪迴，有呢種咁樣嘅氛圍喺度。咁而動畫咧就正就正在佢好表達到佢打嗰種凄美。咁呢樣動畫贏咗嘅，包括佢出嗰啲即係叫我唔知叫極字定黑字啊，即係佢變咗嗰啲出嚟， 新生出嚟嗰啲， 係啦，新生出嚟嗰啲嗰個配樂啦，個造型係啦，個造型啦，佢唔係話純粹寄生獸一變，咁你知寄生獸永遠一 hit 兩 hit 噶嘛，一轉咁樣嗰邊已經斷咗，佢唔係嘅，佢呢只變完出嚟擺幾嘢，有啲配樂插幾嘢，跟住仲會有音樂，有啲 opening。咁咧仲有啲近嘅，慢慢睇住佢又爆氣咁樣，即係有啲嘢呢啲嘢叫慢慢去玩咯，有啲音效上，咁佢整體感覺打得係好型好靚，咁一拳插落去啲血拉翻出嚟，好似星矢咁嗰只啲血就會拉條線出嚟咁樣，即係有呢啲嘅喺動畫入邊，咁佢加埋個配樂係贏咗嘅，咁包括就因為佢即係個主線係金木普慘噶嘛，即係佢唔想做食種，但係自己係食種。 咁但係個真人版做唔做得到？ 係啊，嗱，咁啊完全就做唔到啊！咁呢個先第一咧 ，fans 倒插咧，就第一就即係我睇東京食種啊，睇浪漫，睇凄美，睇佢嗰個即係叫做華麗戰鬥場面啦。咁但係佢你問我喺真人版入邊打得係非常非常之善，就呢樣就我就惡咗而。佢而家個篇章咧，我諗等於漫畫嘅頭，我諗頭四五集佢係即係將個食種，即係男主角變成食種嘅經過，同埋佢即係叫做一開始遇到個咖啡店，咁知道個咖啡店原來係食種咖啡店，咁而背後嘅人都係食種嚟嘅，咁而入面有一對母女係成日過嚟食嘅食客，咁其實個母女咧就都係食種，咁個女就叫食種第二代，咁最焦就個母女第一鑊就去遇到 CCG， 即係嗰啲搜查官，就個搜查官殺咗個母女。咁呢幕戲就叫做喺漫畫入邊好早嘅叫做其中一個交代，就交代一下啲 CG 出現啦。咁 CG 都要打噶嘛，佢打佢有個劫嘅，個劫其實係都係來自食種嘅。佢又叫咩昆克啦，好似叫，即係如果配譯音啊，昆克。咁又係有嚿嘢揸住，咁佢個最奸嗰個就揸住一條好似一個蜈蚣嘅尾咁樣咯。咁但係其實佢係來自以前嘅俾殺過嘅食種。掹咗佢個激子就擠咗落去做咗昆克，即係呢個就不嬲都係嘅，即係搜查官嘅武器其實來自佢殺過嘅食種，咁類似咯，咁佢就其實即係依一場戲漫畫入邊係一啲好基本、好前設嘅設定，咁但係我估唔到拿咗嚟呢個就做主打，即係將呢個母女嘅死咧作為 ending 嚟嘅，係呢套真人版嘅電影嘅結局。咁而母女嘅出現係會死咧，呢樣嘢係我諗由你睇第一分鐘電影，即係佢又唔係第一分鐘出場嘅一個母女，即係我估等啊男主角。 要移植個食種器官，醒翻之後佢冇去出場啦，咁都咁半個鐘啦，咁半個鐘之後係人都知佢會最後會死，咁你哇一路睇仲要拖兩個鐘，咁好大鑊咯。實情打我諗真係打咗，我諗兩場嘅啫，加埋都分分鐘冇一分鐘，係啦，真係個比例係兩個鐘戲得一分鐘打，咁而但係呢套其實係打嘅漫畫嚟嘅，即係你問我，我定義為啊，雖然佢係亦都有講人性，咁但係佢打得一定比寄生獸多。咁 fans 會失望咯。咁到啊，你移植入去真人版電影啦，佢就真係搬字過字。我懷疑佢就真係連啲漫畫入面嗰啲分場啊，嗰啲說話照搬咯。哇，咁咪大鑊嘛！你漫畫睇一格，你一格入面你起碼有兩段文字。咁你實情你個時空係睇緊嗰啲字，但你都係得一格嘅畫影像嘅啫。但如果你照搬咧，你就會出現咗嗰個人兩個人喺度對話講嘢，講足三分鐘，但係個鏡頭唔喐。咁呢個情況就係啲真人版好嚴重，佢就好多文戲啊擺定定咧，真係就講嘢多過乜，有啲回憶就都有少少叫做剪翻以前 flashback 片段，咁但係都好淡、好淡、好慢，啲剪接好慢嘅，好即係唔係快啲都快嘅。 咁佢啲文戲嗰度都，我覺得都未至於係問題。佢講佢食唔到人嘅食物嗰個話講得太耐啦。 係啊，咁一來又係啦，佢又交代男主角慢慢，因為男主角唔知道自己食中唔有印度味，咁佢又純粹當佢係哦，不過食佢嗰個犀利啊，因為真人版唯一好睇就係嗰個係蒼井優嘅應該。咁你要睇蒼井優就我睇啊睇東京家族咧，咪有兩套。跟住再加有個麻煩家族有兩套咧，都有蒼井優嘅，就係即係係啲小品式戲咁講，佢係做一個係唔知道有個男明星個即係都出名個男角嘅新抱咁樣，就講佢點樣面對佢啲人咁樣，做得好鬼日本即係當代一個新派嘅新抱票。 對中國人觀眾嚟講咧，蒼井空會好吸引啲。 不过唔差嘅，真有到阿刘国明嘅啫，即系以身材嘅，梗系唔及啦。但系个样系唔差嘅，系啊，张子优，同埋张子优有戏嘅，即系张 子优就 系 演 就系而家呢 个技派嚟噶， 系啦， 个名 实力派，冇错。咁啊，估唔到呢套咧，一出场就苍井优就识即系恋上喎，暗地恋上男主角金木。點知去到公園度諗住叫做心情擁抱嘴一嘴啦，變色種，哇咁啊出現邪惡蒼井優，咁啊呢個就話喺觀眾角度好新，因為蒼井優就不嬲都冇乜做過反派嘅，咁啊演技又好啊，咁佢哇好惡毒咁樣， 咪虐殺咗男主角咁， 係啦類似，咁啊變咗殺，咁啊男主角就因為咁樣，漫畫都係咁嘅，漫畫就無端端嘅喺個東京個街角就無端端就講佢唔知。佢以為車禍，其實佢俾食種食咗，咁、 哦、 但係咧之後救翻就係唔識嘅，唔識嘅，唔關事嘅，即係唔會話有條女咁樣嘅。咁、哦、但係就之後就移植咗器官，咁佢就移植嗰個就話其實背後又有啲陰謀，佢想試下人與食種融合咁樣嘢，即係如此咁樣騰緊關關騰啦。咁啊漫畫後屘講到誇嘅，後屘又話講到其實佢阿媽都係食種嚟嘅，即係男主角。即係類似咁樣，咁啲後話啦，真人版冇曬啲嘢，又冇咁複雜。咁但係佢講呢個就係話講佢慢慢醒翻，發覺就對啲食物冇興趣，跟住試下食啦，食個牛肉，發覺一食好啊，好臭啊，好似坑渠水咁樣啊，跟住飲啖奶茶，哇好核突啊咁樣嗰啲，跟住就我冇嘢想食，冇嘢想食啊咁樣，跟住就發覺見到身邊啲人又卜卜跳啊，好想食啊咁樣，即係依啲咧就玩咗太耐啦。即係喺條街度行就行咗三四分鐘，跟住又話唔想食啦，唔食啦咁啊，擁開啲嘢又玩三四分鐘。 講呢種劇情交代咧，其實好多吸血鬼啊，或者嗰啲即係或者有啲係慢慢變喪屍嘅嗰種喪屍片啊，其實都有嘅。咁但係咧，通常呢啲咧，佢會係好快就講咗，佢唔會用好多幕戲咯，最一幕戲就算㗎啦，因為你講 完，人人都知㗎嘛，呢啲嘢係啊， 係啦，同埋 作為蜕變㗎嘛， 到啦，係咯， 咪咯， 即係 你 作為 蜕變 物係叫做咩名都好，唔食得正常食物啊嘛，呢樣嘢因為我已經睇咗太多唔同版本，咁你講就得㗎，你講其實一句對白都可以交代咗。 或者你一個場景咪算咯，但佢玩完又玩，跟住又玩，然後話講佢知道個咖啡店啊，咁咖啡店梗係有嘢食㗎啦，又講佢撞破咗個母女嗰個女仔，因為個女仔好地好人好細個啫，但原來都食咗嘅，咁食嗰下就好勁嗌，咁類似跟住後屘知道有啲內臟，後屘又堅決俾佢食，佢又唔食，咁開，但係始終肚餓嘛，咁肚餓點咧咁其實漫畫入邊咧，佢仲有樣嘢嘅，佢有粒嘢好似方糖咁樣嘅。 其實就俾你抌嗰啲咖啡度。佢呢個係有咁講，佢話食種唯一食到人類嘅食物就係飲咖啡，即係只有咖啡係食種可以兼容嘅，人類又飲，佢又飲。咁但係咧，佢就其實就咁飲咖啡，佢都餓嘅。佢其實正式漫畫就話有粒一粒好似方糖嘅嘢抌落去。咁咧開頭佢唔知嗰啲方糖咩嘅，其實嗰啲方糖係食種嚟嘅。即係講佢其實嗰個咖啡店，佢係要維護呢個生態平衡，佢係有戰鬥員夜晚出去打翻呢間嘅食種，就攞佢啲血肉咧提煉成嗰粒方糖。咁佢嗰啲方糖我哋派俾二十區嘅人嘅，就我嚟維係等啲食種可以唔使自己走去捕獵人類，咁過嚟定期食嗰啲糖。係啊，即係真人版冇曬啲咯。咁嗰間咖啡店喺個二十區好鬼重要嘅，即係你當佢有少少又有啲政治博弈啊，又講到佢點樣，佢係一個主和係主自己隱藏喺人類生活嘅派別，即係叫隱藏派。咁有啲 aggressive 噶嘛，就話要直頭食，總要統治人類。有啲就話直頭唔係，我直頭扮人類，但係就統治人類。咁啊背後間嘅，咁好多派別。 咁、哦、你講呢樣嘢啊？今個禮拜套 Inhuman 其實 suppose 都係咁，不過佢都真人版又攞走曬啊。 係攞走曬，呢套又係攞走曬冇。正係聚焦兩母女，咁兩母女仲要係有少少恩怨情仇，就話講到佢個老公就先俾人搞掂咗，咁啊查個老公查到佢第二十區嘅啫，咁啊媽記得 唔抵啦，唉呢啲 係啊老公嘅啫，冇錯， 夫仔就 係啦，咁啊打就失望啦，而來佢入面正就男主角就即係又係嗰啲叫不安因素啦，往往都男主角往往就佢嘅能力就不安，即係唔知道迷嘅。咁其實喺漫畫入邊咧，佢個打就有啲層次嘅。佢嗰啲唔同嘅食種咧就有分即係類別啦。咁啊有個叫羽擊啦，我當嗰隻擊啦。咁啊羽你當係羽毛個羽啊。咁就係、是、其實女主角嗰個白兔咧，你喺真人版入邊咁就係、是、會就係、是、佢就叫羽擊咯。咁羽擊你當係即係脊椎骨嚟嘅，好似 C4C5 嗰度生出嚟。咁跟住有個夾擊嘅，夾擊就你當係肩胛骨下方啦，即係當你 C7C8 咁樣咯。咁佢個食個位置點解有意思呢？因為佢成日講就話上面嘅擊咧就會克制下面嘅，得唔得？咁即係羽擊咧就會食住啊夾擊，夾擊又會食住個輪擊，輪擊就係似好輪片咁樣。佢就話喺個腰部度生出嚟，就似係防守型嘅一嚿嘢咁樣，跟住就有個尾擊，尾擊就喺個尾度。咁但係咧，去到個尾擊咧，尾擊又會反翻轉食翻羽擊嘅，即係如此。咁佢有個咁樣嘅叫做互相克制，咁啊，即係之類啦。咁 鬥手棋咁。 係啦係啦，互食。咁而男主角特別在，因為佢嗱，其實個漫畫就好輕描淡寫話佢移植咗個食種器官，咁佢就變咗半人半食種。咁但係實情佢有講，即係唔係人人得嘅，好多人移植咗都唔得嘅。咁而佢係一個叫做你當唔知做乜混合咯，即係又有樣樣都有咁咯。你當係又係嗰啲叫普及型咁樣。咁而特別，咁加上佢啲人又話其實食種食種咧係會令自己變成你當超食種咯。咁所以咧最後就啲人又好想食男主角嘅，因為佢特別啲，佢係半人半食種。咁類似咁樣就衍生，係啦，就衍生咗一紮，即係以貫穿住咁樣一個以虐殺同埋佢入面以食種同食種嘅幫派戰鬥為主嘅一套卡片。咁動畫另外話，咁好睇嘅，咁亦都入面係多好多心理描寫嘅，以食種嘅立場去講，以食種嘅立場去睇人類，咁亦都可以話係用以食種去借講人類嘅醜惡，咁都有嘅，咁呢啲咯，咁嗱呢套嘢就全部喺套真人版入面冇曬，咁一來佢冇講到咁深啦，冇人性嘅刻畫啦，二來就係佢聚焦就只不過嗰兩母女嘅被虐殺咯。咁最後就又殺翻個檢控官，咁佢攞呢個篇幅太前，亦都太薄啊！即係喺個故事入面可能只不過佔到面嗰層嘅啫。咁我拿嚟已經做了一套真人版電影，咁我真係好詫異，亦都覺得佢嗰兩個鐘咧，有個半鐘其實都唔需要咁樣拍嘅，即係你係可以好爽少少回憶一啲 VO 交代。咁你講曬頭半個鐘啦，咁啊禮嘢就落去二十區打廿一區又好，或者禮嘢你講話白兔同佢建立嗰段情，因為後屘白兔同男主角就梗係有啲曖昧嘅，咁最後又救咗好多次，佢又互相又打過好多次咁樣嘅，咁你遇咁樣，咁好鬆咯。咁而真人版入邊都出咗啲角色好緊要嘅，譬如個咖啡獎啦，同埋有個保護兔仔嗰個男仔啦。咁但係佢有出真人，但係就冇打咯，亦都冇見過食種狀態喺真人版電影入邊嚟嘅。咁你喺獨立睇電影嘅人，你會覺得唔知做乜，出咗又好似好勁，但係佢冇出過手，套戲就完咗。咁會有呢啲。 其實可能佢咪諗住係有二啊三啊四啊咁拍落去啊。 會有機會㗎，係啊，即係、就 即可能又系 冇机会噶啦，因为女主角咧呢个清水富美加演系识咗影啊，系 哦， 呢度系佢最后嘅作品嚟。 哦，知道 了。佢走咗去做师姑啊嘛。 吓、啊，即真系出家。 不过佢话出家啫，佢嗰派唔使剃头嘅。 明白。 佢剃咗头咪成个忍者龟咁啊！我哋都讲过啦。咁总之佢又唔做㗎啦，咁同埋再加埋实质呢一套嘢个评价都唔係咁高，即係就算依份即係日本啦 ,Mindy 係日本嘅呢，如果你出面唔受日本受都冇所谓，日本会拍，但係似乎都唔係话非常即係得，咁所以唔拍落去嘅，即係应该唔会拍落去㗎啦。 冇错，咁因为佢真係同动画差好远，好失色喎。因为动画起码个战斗场面好凄美，嗰种感觉做到。 但系我知道呢一个卡通咧，其实喺外国都好受欢迎嘅，咁所以其实就即系个真人版就即系冇理由系咁样咯，系咯。 得碌噶，所以如果你话睇真人版电影，近期咁我梗系睇 Jojo 啊，俾人插到反转嘛，但我觉得插还插， 都好啊， 都唔系落到底。呢套一 Jojo 肯定会睇过呢套，即系如果你话两套比较啊、以叫做。动画改编真人版 半嘅程度啦，呢度即系你 系啦，冇错， 系就系咁，系咪？ 嗯， 冇错，就系咁啦。咁呢个就东京食做， 冇系啊，咁啊吓，好，咁啊新啲仲冇补充两句啊？呢 part 完噶啦，应该我哋要接 啊， 大家都改过你。 咁我补几句啦吓。咁其实咧呢套嘢嗰个男主角咧，我觉得佢系做得 OK 嘅，不过咧个样就实在好残啊，即系你有少少周星驰《逃学威龙》嗰个感觉咧，即系。 你话佢系学生就唔系好似啦。 佢虽然大学生啫，但系都。 唔系，即系老得滞。 系啊。 夹硬要去演靓仔，系咪咁意思啊？ 系啊，个感觉系咁咯。佢平时。 即系你觉得佢有啲似阿成太郎啊，系嘛？阿郑少秋咁样夹硬扮噶嘛？ 系有啲咁啊。 不过如果动画入边个靓仔好癫嘅，系啊，即系好少先用， 系 好嗰啲叫做正太 feel 嘅，即 系咁 样 嗰啲 啦。仲冇其他？ 系啦，冇错。 咁啊， 除咗男主角略嫌啊老啲，仲系做咩？ 另外就系 白兔可以拣过好啲咯。 吓，系啊，我其实我觉得佢入面啲角色就其实都。唔係咁靚仔靚女嘅嗰件事，但係佢呢套嘢本身係應該係要靚仔靚女做噶嘛？ 係，冇錯，美型嘅，係啦。 即係妻美又得翻妻就唔美係嘛？ 佢著成妻都 唔慘係嘛？啲觀眾妻啊，啲觀眾妻啊嘛， 妻都唔係啊，觀眾妻，係佢拖到太無悶啦，就悶妻變咗，咁個觀眾就妻啦，係啊。 觀眾妻啊！ 但係啲人啲演技唔係唔得嘅，都可以嘅。咁但係就嚇、啊、你啲人個樣唔係好夠靚仔靚女嘅話，都幾影響呢套嘢，我覺得。 嗯， 明白。係，咁如果你形容到係嚇好似吸血鬼咁嘅嚇妻美故事，咁必定要俊男美女嘅。係 啊， 冇錯，係啊，係啊，係咪高大啊？ 好似 好 嘅，好就係咁， 好就咁。 系咁，哦，喂，咁我补下，问一问阿北打另一样嘢先，因为我哋一阵转来讲呢个二人族噶啦。 系， 嗱，我见到资料咧，佢就话佢系用呢个 IMAX Digital 拍嘅，咁 IMAX Digital 嘅，咁同 IMAX 菲林系咪差好远噶啦？ 完全同麻里戚文啊！嗱，记住 IMAX Digital 就堪称摄影界最大方言嘅，不嬲，即系啲高手就话咧 ，IMAX Digital 其实系一个叫做 IMAX 嘅品牌。明即係情況就同避孕套0.01，其實係0.01係個品牌，就冇話佢真係得0.01咁薄。 咁樣嘅。 咁 IMAX 呢個品牌點解咁勁咧？就因為係來自想當年佢好突破，佢用咗 IMAX 菲林，咁佢就都話講過，又話要真空啊，又話部機好大，個摩打要轉速快一倍，咁個 projector 成組嘢都確實好清嘅。咁 IMAX 係 18K 嘛，咁啊即係超勁啊嘛，而家講緊 4K 嘛，佢 18K 嚟嘅。咁但係問題就因為好成功，咁但係到當佢嗰陣時即係叫。20年前啦，開始數碼化啦，咁佢自己 IMAX 就出咗自己嘅數碼制式咯，咁就定義為 IMAX 咯，咁佢就話係跟翻個比例嘅，咁但係就已經一跌就跌咗2K 啊，3K 4K， 因為數碼，咁但係就佢就用翻 IMAX 個名，咁佢個 brand 嚟嘅啫，咁所以 IMAX Digital 就完全唔係 IMAX 效果嘅，得唔得？咁但係佢確實係個比例咧係。 要睇翻啦，即係上次個數據唔知幾多幾多點九九比一咁啦。呢個比例佢係玩翻順跟翻 IMAX 嗰個比例，即係意思個畫面比例啫，但係唔代表入面嘅質素。係啦，咁而 IMAX Digital 絕對唔係一啲好大嘅機嚟嘅，即係數即係其中一派嘅數碼相機咯，即係你包括你 Red 啊，或者你用第二啲咩 Cinemax 啊咁樣嗰啲，咁但係呢其中一個。咁其實就係好多人都話，就係其實 IMAX 個 plan 即係其實可以話即係嗌人入場嘅。其實佢係一個普通嘅，即係其中一個制式咯，即係數碼攝影嘅一個制式， okay. 完全唔係 IMAX 嘅，係啦係啦咁樣。咁所以往往佢用 IMAX 相機，係 IMAX digital 機拍，並完全唔係賣點嚟嘅。其實不過就我即係呃啲觀眾唔識，又講到好似好勁。佢如果用 IMAX 菲林機拍，即係鄧舅黑咁樣就值得講啦，因為就真係要付出好多大步，而又好多嘢要 suffer 嘅。系啦，佢有好多嘢，即系要冇得試機啊，冇得成。 呢個完全吻合翻我見到嘅 情況 啦。因為你就話，如果啲人話佢用 IMAX 拍，我突然拗曬頭啊，點又都唔通佢拍得渣咗係咁咁嘅？咁原來唔係，其實即係品牌啫，即係其實 digital 拍啫咁。 係啦，即係數碼啫，其中一個制式咯，你只可以直咁樣講，係啊。 咁變咗即係如果佢都係4:3變翻咧，咁即係其實你喺部超大嘅電視機度睇呢一套電視劇咯，即係咁咯。係 係。 好，咁但係明曬，不但解開咗我呢度想問嘅咪。 冇錯，就咁。好。 好，咁啊，我轉頭講呢個啊燃燒文啊二人組啊，等下蔡明。咁啊，下個禮拜咩同大家講咧？ 下個禮拜我覺得求生咩咩 family 啊，係嘛？ 求生 咩 family？ 我記得，因為我係啦，我會睇。咁跟住下個禮拜我記得仲有套，做套咩？唔記得。 小丑回魂啊！ 係啊，係啊 ，it 咯，係啊，因為我哋話四睇啊 ，it。 哦，下個禮拜做 it 啊！哇，呢套 做 it 嘅嗰個， 冇錯， 係啊。好多人都未入場都話呢度必睇啊，因為嗰個導演話拍得好好啊，唔知點解啲人知，唔知咪就已經睇咗，係。總之啲人話哇呢度必睇啊咁樣嘅，哦咁啊正啦，好，係 啦， 好咁 啊，咁啊另外，仲有，係，咁啊另外 Tom Cruise 嗰套都上啊， 喂係喎，有套咩喎，我有得睇喎， 哦哦哦， 啊 Captain Cruise，Captain Cruise 嗰套 係， 係 啊，唔知乜鬼 好長啊，係做特工嘅真係。 啊，仲有 飛機師啊嘛，咩另類飛機師，黑又即係黑白兩套都要 玩。但係你話真人真事先過癮 啊！ 係 啊， 係 啊， 冇錯。 係啦，你話老作嘅就唔奇啊，呢種誇張嘅，竟然真人真事，咁啊又要睇下啦。 佢中文嘅名咧叫巴里薛爾，非常任務飛就飛，即係飛行嘅飛啊。 哦， 係啦，咁啊直頭。 我諗佢叫翻衝上雲霄好啲，係啦。 冇錯，就咁。 係啊，咁仲有一套啊，就非常速度啊。 系喎，非常速度喎，系啊系啊，速系速即系速度嘅速啦，倒翻系倒刷嗰度。 系啦，咁就系阿呢个 Fast and Furious 最新嗰集嗰个警察啊，即系新加入嗰个警察嗰个做主角嘅。 哦， 系啊， 好，咁下礼拜都有啲戏啊，可以睇。 有啲戏讲啊，就咁。好 ，thank you， 下个礼拜再见大家。 好， 拜拜。 拜 拜。